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屌你血压又高几度，真系，系咪嚟紧啊？出街啊？唉，屌你血压又高几度，真系唔掂啦！再讲落去，但我唔知你几威，会发觉咧，即系呢排就啱啱开始攞提名啊！你会发觉林郑依家态度咧，其实都系面向住公众好多，因为嗱开头咧佢就已经讲到明，佢唔会开 Facebook page 啦。咁但系整下整下，都唔知边个师爷醒咗条 Q 俾佢，唔得，你都要开翻 Facebook page。但系问题都系一镬粥啦，一劈屎啦。 开头又讲到明话唔要叫阿老公唔会出现啦， 系啦， 跟住老公。 都是一个李波来的、啊、都是一个小波来的、啊、都是要被人好像 ISIS 那样指针指针指针。 我认真讲这件事我觉得是其实是挺关键的，因为呢现在有些风声传出来呢就是说、啊、初头就说中联办的目标呢就是呢就林郑就过600票提名，那真的真的令到、啊、赢在起跑线啦，已经了结了整个选举啦这样样。那但是呢现在就有个风就说呢就怕如果这个600票提名呢过了这个门槛呢就係、是、令到反而呢林鄭俾個即係北京一個陰點嘅太過明顯啦。咁、 嗯、 就話呢就要攞返即係即係唔需要 600票 提名。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兩睇嘅啫喎，係、 嗯 啊、如果林鄭係攞唔到即係過600票提名嘅話，反而就係俾薯粉或者支持曾俊華嘅人呢 大條道理繼續支持曾俊華， 係啦，有個希望。而呢因为所以曾俊华就行出嚟讲啦嘛，就话哎呀其实呢有啲人呢就话提名就唔好意思嘅，但暗票呢就喂如果呢、這个真係呢个局面发生嘅话呢係有得 twist 㗎喎，係即係呢个要问下大家头先咁多 IT 嘅达人喺度啦，係咪先，喂而家戴耀廷呢佢公民提名就搞好撚多嘢啦，又要你装个 telegram 啊咁先至提名得到啦，咁但係有冇人知道佢去到公民投票嗰刻呢使乜咁麻烦，因为当年你嗰2014年嗰陣時候你就有個電話咁樣，你俾個電話 number 佢，因為身份證號碼佢 verify 就投票㗎。 點解唔用 SMS 做？因為其實當時嗰個 popbook 咧係用呢個 SMS 嚟做呢個驗證㗎嘛，但 SMS 驗證已經證明咗咪有漏洞啊！你可以俾人截取㗎嘛，佢 SMS、嗯。用 program 嚟截取㗎，可以用第二部電腦截取呢個 SMS、哦。所以點解用 Telegram 咧就？有 security， 有個 security 會比較高啲。 但 係 而家即係話佢 有都用 Telegram 投票嗰刻個程序都一樣，都要裝 Telegram。 我唔知道，但應該都要用 Telegram 嘅， 係嘛？ 唔用 SMS。 以我所知係啊，係啊 ，Angus 即係一定成件事都係喺 Telegram 一個 plugin 度寫嘅。 哦，咁好撚複雜喎、 啊！我冇記錯係、啊、 你有實體票站，你有實體票站，即係咧， 即係上次何俊仁咁。 即係 實體票站好似有廿幾萬， 2014年60幾萬，六廿幾萬投票嗰次，因為如果。是剛才我讲返个 situation 是咁样嘅时候嘅话呢，再有公民投票係薯片係大胜嘅时候呢，咁你先至营造到个压力同埋民情呢係俾佢呢係可以有机会翻身，或者啲友呢係作反嘅后面。 即係等起码唔使阿萧真人啊咁样辛苦背负住呢个 公民投票。但我了解应该阿戴耀廷应该会做实体票站嘅。 佢会 佢一之前搞众筹㗎嘛都。 但我冇记错个实体票站都系依赖 Telegram 个系统去做。即系只不过实体佢系现场帮你搞咁解咗。 都唔紧要，总之而家技术上面系方便啲人系去做呢、這、一个即系投票，好似当年。是即是2014年投这个三鬼方案定学界方案的时候。 如果实体票就应该不用用 Telegram， 可以不用用 Telegram。之前搞个心之前搞真普联那阵呢都是不用。 即是你方便到 市民。他用 iPad 写 他做一个表态，个表态很明显就是大家就是其实透过薯片反西环而已，现在其实整件事就这么简单。 是。 即是讲得那么复杂做什么，即是。因为屌鸠人忘记初衷啊，乜乜陈陈啊咁样。 而家个支持薯片都系呢个原因嘅啫嘛，都系反呢个中联版啫嘛，即系因为 定唔系薯片特别靓仔，原来佢识得跳丝带舞，唔系呢啲咁嘅捻嘢，系 大家都係即係所謂嗰啲黃，所謂啲黃絲支持薯片都係得呢一個理由。 都唔係㗎，有好多我就算藍絲都支持嘅，我識好多。佢都係覺得喂，即係似一個香港人啊！即係喂，佢哋都嚇嗰度有好多好多諗嘅，唔中意啲即係喺大陸支持嘅人啊！即係阿林鄭咧，佢我即係覺得佢大陸味重。喂，你個仔又去北京，你個老公又走咗大陸教書，咁佢哋好唔中意。 即係所以其實我提咗好多次，你到咗2017年呢一刻，你都停留咗喺嗰種就係話，誒呢一邊係香港，嗰邊係北京，呢一邊係黃絲，嗰邊係藍絲，嗰種二元對立咧，你衝破唔到呢一樣嘢咧，你係睇唔到以後即係香港嘅政局，甚至乎就係話你十九大真係換咗人。唔换人又好，同埋以后中国政局你系咪咁易睇得透咧？你所有嘢就系对方赞成嘅，我反对；我赞成嘅就一定要支持到底。你系完全奥秘咗，就系话你点解觉得对方嘅阵营里边所有都系100%支持阵，即系支持建制啊，支持对方阵营嘅人咧？我唔肯定、啊，点解呢个世界上净系得蓝两种颜色，一种就系蓝，一种系黄，可唔可以有浅蓝同浅黄嘅咧？ 唔系问题啊，而家系你薯片系做到即系。民主派好多年都系想要嗰个效果，就系民望高，但系选唔中你。咁啊，小圈子荒谬啦，呢个第一老萧讲过啦。第二点就系而家啲消息传咗出嚟啊嘛，传到系话系如果曾荫权即系唔故意选到嘅话，都唔委任佢啊。 嗯， 或者第二去到第二轮投票见到世危嘅话，留选都好，都唔去即系有办想办法，即系阻止曾荫权当曾俊华当选，阻止薯片当选。哇，去到咁样样系。唔委任你宪政危机，呢啲又唔系民主派反对派一直想嘈到嘅结果。 即系我明白，喂，你全世界人睇到北京咁样禁制法，你系全香港人都会反弹啊！但系佢就专系要禁制咁俾你睇，即系你呢两日又睇新闻，你又睇到李嘉诚啦，系嘛？佢讲得好清楚，有啲咧就同佢 friend 嚟嘅，所以咧提名就容易得失一啲唔想得失嘅人吓。叶柳又 friend 啦，吓胡国兴又 friend 啦，吓庄真又 friend 啦，佢专系唔提林郑，去到之后啲新闻咧，先至补翻飞啊，林郑又好啊，点点点点点，喂，即系你唔好当李嘉诚系一个普通人啦，佢每一次出嚟，点解要见传媒，要讲啲乜嘢，乜嘢都系度过晒、谂过晒啦，吓，佢系专登要发放一个咁嘅信息，就系话俾你听。我就系同林郑最远，系嘛？专系要话俾你班人听，就算我呢刻唔提名任何人都好，票我一定投嘅。点解啊？两个机制就系一样嘢唔同啫嘛，我就投暗票咯。点解你要觉得你投暗票有用啫？因为我投明票得失人啊嘛。咁边个佢会觉得佢得失佢唔系咁好意思啊？咪中联办咯。喂，仲有第二个答案嘅咩？摆到明而家一样嘢就系全香港你最憎嘅地产商。佢都话俾你听，唔系中联办系一个大家都一定要反嘅敌人。而你呢头话俾你听，唔系地产党治港都唔好，我哋要长毛治港。换你嘅就系头先民调嘅结果。 唔系咁，佢哋都会可能闹你啊，系咪李嘉诚都临尾都飞一只泥马落去林郑嗰度啊？阿 Lisa 都 喂大佬，即系你又系讲一样嘢。既然大家治港都唔捻好啦，揽捻住死咗佢啦，系咪啊？大家射落海都好过益边个啦？咁系咪咁咧？喂，我讲咗好捻多次，唔系而家你唔支持任何人，又即系射捻在海咧，呢个选举冇结果。即系我真系嘅，我系衷心唔信之前所有人讲嘅所谓叫咩601。你要知道咧，呢个世界真系北京会呼吁佢支持北京选择嘅人系好多。问题就系话系咪嗰601个人个个都系你有俾 order 我就会照做？既然601个有呢个 mentality， 点解梁振英唔选啫？选捻晒啦！既然嗰601票揿捻得到，而家就系话俾你听，个601票揿唔齐啊嘛！你会发觉换捻咗梁振英，有啲票可能会揿得齐啊嘛？咁即系点啊？由头到尾，所谓北京吹落嚟嘅风，又或者佢控制到嘅选委都好，系有两种所谓就系、是、一种就系你揿制，我俾票你嘅；另外一种系叫。中间嗰啲游离票， 我会咁睇嘅，即系张德江落嚟讲嘢系真嘅，我觉得 系 啦。咁但系佢落嚟讲嘢嚟嘅真嘅呢样嘢，反而系证明你所讲嘅游离票其实真系好捻多嘅，系 咪就系咯？ 喺个冇信心嘅表现，所以先至落到嚟吓，即系讲到实牙实齿咁样加埋中联办， 我就觉得中联办讲到拗啊，讲到出牙血啦，已经 系啊。 你真係有信心嘅，你撳得齊啲票嘅，你見前嗰三次選舉有冇啲咁嘅事發生嘅？冇噶嘛。 就應該退一步講翻，就話啊，我哋依個公平競爭呢個係港人治港基本法嘅體現嚟嘅，我哋透過呢個選舉民有競爭文明嘅選舉咁啊，應該講翻呢啲咁嘅嘢噶嘛。 體現呢個港人治港啦，體現呢個落實基本法咧，講呢啲嘢噶嘛。 而家就係成而有亞低有啲暗湧，當然牌面上邊，即係我都覺得林鄭係贏咗六七成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咁，但係下邊啲嘢我哋就估唔到噶嘛，咁而家就系问你搏唔搏嗰个机率，而家就系首先搏唔搏，首先曾俊华系咪仲有机会当选，相对于其他候选人，包括即系胡国兴、叶柳、长毛，再加埋民间公投嗰啲入边嗰啲嗰几个完全噏唔出名嘅人士系嘛，咁样呢个第一，第二咁你又搏啦，如果曾荫权当选，唔系 ，sorry， 我成日讲错，今日 曾俊华 挂住曾荫权嘅菊花，咁曾俊华当选嘅话，咁你又要搏一搏啦，系啦，你又要搏一搏，咁佢而家困鸠你，原来一上台就攞住支机关枪射鸠你啊，系啊，定系原来咧佢真系因为冇西环嘅支持，咁就有啲嘢。是可以顶撚住嘅。例如即係大學校監佢會唔會即係你我呢樣嘢呢樣嘢我同民主黨會有啲舊病嘅，即係話你可能佢哋暗底講好數我唔知啦，但係如果表面你話要應對所謂嘅即係 lesser evil， 係咪即係 lesser 先，我覺得你係要表面上面扮下講下條件，咁佢等你踢下你哋互相交下波，咁啊，先至民主黨有得解釋，喂，你真係證明咗，佢應承咗 A、B、C， 起碼都 係 news。 嗱，應承咗啊，佢真係覺得大學校監嘅嘢，佢慎重考慮，佢會退喎。你都叫做有啲功課交到，話俾人聽，你係真係唔係完全係嘅薯粉無條件支持嘅、你透過你發揮選委喺建制入邊攞住個位，你又有影響力，我落換到啲嘢翻嚟嘅，同埋證明咗薯粉真係同林鄭有啲唔同嘅係。咁樣 我都合理， 係啦。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冇。咁一間你可以即係負責，你負責質問下高達點解冇？係咪又張利潤集團？系 佢冇影响力啊嘛， 唔系阿杨森同埋阿张文光仲系选委嚟噶， 那系嘛， 系啊， 吓死真系啊！ 张文光肯定系，因为佢教协嘅条单系， 唔系我冇记错咧，唔系我冇记错，即系可能我收到少少风声咧，应该喺300% 里边咧，都应该有支持曾俊华嘅人嘅，但系我又想带入另外一个讨论咯，点解而家呢一刻大家都揿住吓，唔交选委提名咧？嗱。你话叶柳梗系唔捻交咯，我冇啊嘛，胡国兴梗系唔捻交，我仲拗紧啊嘛。 唔系啊，学阿费涛话斋，其实你揽住，即系你揽住啊，即系啲民主派揽住我啊，费涛啊，你闹我啦，我唔系即系你如果啲泛民俾晒提名佢。喂，其实即系俾毒药佢，而家呢个时码，呢个时间，咁中联办实有， 唔系，屌你讲，嗰阵要见光噶喎。 我同意你放方法就系当初 最尾啊嘛， 就是、当初有啲选委一早就喺度放风，就话哎呀，泛民三百家咧就应该肯定都提名曾俊华啦。喂，嗰阵时候张德江仲未落嚟啊，系咪因为你哋班友俾咗死亡之吻，所以中央先下定决心？就我怀疑，你有班咪柒头薯粉，尤其是讲嗰五条。摆同薯片，喺 唔系高价价嗰个都已经唔系最早噶啦，其实有啲仲早啲咁样，有啲仲早啲添。 分分钟嗰啲先至系类似嘅人嚟噶， 唔系我系谂紧林郑点解唔交表，即系头先我明白大家的意思喺边咯，但系大家都有机会唔够攞唔够提名，我咪冇表交咯。林鄭点会唔够提名？105个啫嘛。 我怀疑林鄭佢个自主权去到几时交表，攞几多个提名交表都唔系佢嘅事啊嘛。 啱啦，咁 why？ 而家就系话大家其实好早已经讲咗，林鄭个竞选办又系，曾俊华嘅竞选办又系，佢递交提名表个时间系有策略性嘅。我就真係我諗咗差唔多一日，我都唔明白究竟大家諗嗰个策略性喺边一度，点解林鄭唔交呢？点解要斗迟呢？即係当其他人唔够票係啱嘅，但係林鄭都唔够票， 因为佢唔知有几多人俾阿胡苏嘛。 啊啱啊，咁你係咪你攞咗，即係假设啊，你有一票去提名，你两个都寫撚咗，你係咪第一时间交咗你嗰份即係 offer 咗你个提名喺你嗰度？你系冇得，即系你呢个世界做生意，你系人咁捻蛊惑噶吓。阿昌去选，佢就走人问我攞提名，我话选佢。哦，原来你个仆街又选，我话俾个提名你。但系问题就系选举办认边个咧？第一个交名，我咪认边个咯。咁你如果真系想夹死曾俊华嘅话，你应该有咁多个提名，第一时间去报捻咗啲提名。 咪你问翻高达咯，当年曾荫权同佢选嘅时候， 曾蔭權咪第一時間係啦，攞爆曬啲提名。 係啦，你就第一時間要攞爆曬啲提名，就係等有啲所謂叫劇場派，大家都寫咗名嘅，你嘅提名冇效啊嘛。而家就要搞样咁嘢嘛，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我唔攞，就系、是、我而家唔攞。 呢个都系反映咗，其实林郑嗰边其实都系好未能够掌握到601票嘅情况。 我就系唯一一样嘢咁。 所谓佢攞唔攞到601个提名啊？ 即系譬如 而家系咁嘅情况。 系啦， 你调翻转头就系咁啦，就因为佢根本冇能力攞到，所以调翻转头吹风。 如果 即系话就话哦，其实咧攞唔够600咧，就惊呢个中央钦点。 即系如果佢攞到 唔系你衰衰格格咁，而家攞捻住300、400，你交唔交？交唔够你下次补交翻，你唔会噶嘛？ 我觉得佢攞300-400个提名嘅啫。 咁你咪达唔到中央嘅指令咯？ 即系如果佢攞够600，而家个 喂，而家中联办就要推到你有601，咪要过半啊嘛？ 唔系，可能我哋谂得太深入啫。可能其实纯粹系林郑想，即系去到最后一刻都系猫捉老鼠咁样，俾阿叶柳有啲希望，又挽救佢，折磨佢嘅 啫。咁啊！ 唔系，我觉得叶柳系真，唔系，我觉得叶柳系真心冇人俾票，俾提名佢。 你以为你有啊？ 叶柳系大家两头蛇啲名写落去都唔捻搜佢，你明唔明啊？ 系唔会写俾佢嘅，直情系我谂系写，即系唔写，即系衰啲讲，写落可唔得佢真系，即系唔写啊！宁愿 咁有好多男人都系咁谂， 即系宁愿唔提名都唔会提名佢。 即 除非阿 B 哥事情範圍咁大啦，講到佢又講佢上個禮拜兄姐坐喺度，佢冇 你講，我冇睇啊，我冇睇。 我都係睇過冇乜料到，所以我冇睇曬成。 唔係啊， 唔想鬧柒佢咩？ 係咯， 唔係啊，俾阿四方 劉慧卿啊！你估你四方勢你好威啊？而家 唔係啊，俾阿 四方畫面出現喎，真係。 唔係啊，俾阿四方轉翻轉頭啦，話咩將阿邊個啊？阿佢話阿之前話阿邊個啊？有個。中央有講叫 咩？我只聽，我哋睇咗少少，因為我睇咗少少已經係 delete 咗快樂。冇明，因為佢一開頭就係講到明咁，佢話我接受唔到人哋講粗口嘅，如果唔係的話，佢會即刻攞袋俾低阿多，俾擺低就走啦。咁即係基本上 都話四方唔係粗口嚟噶， 冇問題喎，我覺得。 係啊，因為佢成日講錯噶嘛。 唔係嗰個，但係有一樣嘢，興姐喺上個禮拜節目嗰個重要就係佢踢爆吳國興，未搞掂英籍嗰單嘢喎，係呢樣嘢又係 搞掂咗。阿胡國興話佢十一月六號已經 未批，唔係佢話大咗表未批，我見到啲新聞 批咗啦，批咗， 係批咗嚇，即係唉， 所以夠批咗話， 即係所以原來阿 B 哥都係深謀遠慮嘅，都要想揾人嚟打謝胡國興嚇，背後嘅陰謀係咩咧？都係自己要做常委係嘛？屌你老尾都係嗰條路啦！但真係我係唔明，即係呢一刻大家盤棋係捉到咁緊嘅時候，你仲要冇辦法？你真係走去幫佢做個 negative campaign 嚇？真係要第一件事，我就要拉低胡叔佬，第二件事就是胡国兴啲票都喺我梁国雄度，即系我系真系完全睇唔明，究竟你嗰个 virtual 喺边度珍惜到，同埋你做完呢件事有几多个人 treasure 你呢个 virtual， 我真系唔明。 唔系即系大家，我 sorry， 阿杨怡嗰老公其实叫边个系罗 咩谦？ 罗仲谦啊？ 罗仲谦 系嘛？即系点解会讲起佢咧？即系呢样嘢可以形容，即系罗仲谦同埋即系胡叔嗰个情况好似嘅系。 嗯， 你会唔会谂到我讲咩咧？系 唔系谂到谂到？ 话说咧，即系当年有一单新闻嘅，就系咧啊，曾经喺呢个 Cookies 嘅一个副永啊， 系 阿 Teresa 咧就同阿罗仲谦拍过拖噶嘛， 系 哇， 跟住阿罗仲谦就唔知即系嗌交咁样打柒阿副永噶嘛。 啊，有好似听过， 系啦。咁但系结果咧，就系唔知点解咧，成个娱乐圈甚至呢个公众嘅反应就话你打女人应该系唔啱啦，系咪？但大家都好同情啊，罗仲谦嘅，跟住就冇人咧就会即系嗰啲 cookie 成日访问一下啲狗饼咁样，即系嗰啲 饼碎 啊嗰啲咁样，问下 Steffi 啊，问下吴雨霏啊咁嗰啲，其实话跟住嗰啲人就话其实咧两个人之间嘅嘢咧，你好难外人讲嘅咁样，喂打女人、啊，跟住啲人就女人本身即系其实 佢好想讲句呢两样都系抵打， 系啦。其实所有嘅公众，反而呢个罗仲谦反而咧打完人之后咧，反而冇因为咁样，你知以前咩崔健帮啲打完女人之后咧，就全部耷晒噶嘛，系咪？阿罗仲谦打完女人之后，反而红咗，仲可以沟埋杨怡当加花旦，系咪先？ 系 而家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啊嘛，其实阿曾俊华系咪？你话佢即系以前做过好多坏事，都系打你。你话唔派钱系坏事啊？你孤寒系坏事，可能系咁咯。 到最后啲钱都喺佢手里面。 但系而家重点就系你佢打柒一个，大家都想俾佢俾人打柒嘅八婆，嗰系林郑，而只有佢先有机会可以打柒得到吓。 即係如果你即係唔明白群眾睇娛樂版嘅心態嚟講，即係你咁就真係你同林鄭一樣係離地㗎啦。 即係 林鄭買廁紙喺去七十一揾唔到廁紙買，咁你又唔去七十一買娛樂版睇下，邊一撚樣㗎啫？ 即係有一種離地就係完全冇辦法同普通呢民溝通。 但系你又讲紧你自己个运动系代表住基层 嘅，系咯，就系呢度先得人惊。 喂，呢一样嘢唔系第一，我哋唔系第一次讲噶啦，我哋都讲过长毛好多票，即系当初即系阿郁文搞社民联嘅时候，其实公开地讲嘅就话我而家就系要搞仇富，系咪基层嘅票一定多捻过你中产嘅票嘅系？咁但系最尾发现原来点咧？全部尤其是长毛最明显嘅系投票俾长毛嗰啲，即系住喺中产区、住喺大学区。大学宿舍嗰啲喺公屋区嘅票咧，即系唔系冇，但系相对地系少嘅，系反而公屋区投票俾边度最投得俾最多咧？民建联上一次嘅选举嚟讲，系啦，民建联同埋本土派。咩最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好 stereotype 嘅分法嘅话，公屋区就等于低学历啊，啲人无知啊，水平低嘅时候咁样，嗰啲人咪投俾本土派，咪投俾呢个。 所以我觉得本土派嗰个 campaign 几好噶。即系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 系啦， 啊几好几好 系啦。 咁啊啲人惊冇楼啊嘛，不过我层楼吓 唔系有楼嗰啲人唔会咁谂啊，真中产，因为有楼即系知道话去到2046年太好似阿赵士谦咁讲，太古城都变咗危楼啦，屌你！你如果保住你层楼系讲楼宇安全先啊嘛，唔系讲2046啊嘛，系嗰啲冇楼嘅人， 冇楼嗰啲 幻想我自己有层楼，系啦，跟住就。就觉得我、啊哦、如果我有钱买楼嘅时候冇层楼点算啊？ 系啊， 呢样嘢嗱，呢样嘢系又荣誉归于土伯，土伯讲先嘅。但系土伯唔系用我呢个比喻，土伯个比喻就系话：，诶、哎，屌你，我做工，我住公屋，梗系想个仔学田北俊啦，系点会个仔做搵阿长毛做偶像啫？系咪先？其实个心理系一样吓。你、啊、结果你声称阿长毛，我记得系唔知边一个访问公开讲过嘅，即系近上呢个礼拜之内就话：，呢个究竟民主运动系咪要基层推动？如果系基层民，即系个。即系呢个基层民主运动系推动嘅要素嘅时候，我哋就要撑出嚟。咁但系实际上面，即系曾你话曾俊华唔派钱保守吓、啊，即系呢个阶级嘅矛盾不是说错，唔系话 错。唔系唔派钱保守，其实话俾基层系唔明白你讲乜嘢啊？最明嘅嗰啲系中产、啊， 系你系今次， 即系其实好深噶，你知呢、這个？ 今次呢个选举 呢样嘢，我都同我妈解释咗好耐，佢原先明，佢一开头都系话，咦，点解唔留多啲钱去做教育啊，做医疗啊？ 留多啲钱做基金唔好咩？你个未来基金啊，你明唔明啊？ 哦，系啊，咁啊，即系今日就非常之多谢咁多位嘉宾同埋乱入嘅人啦、啊。即系我 下个礼拜又冇晒啦。 下礼拜揾咗阿良心放射水哥，唔知佢会甩我底。唔系唔做，点解会有啲咁嘅消道消息咧？今日先啱同佢讲完， 咁多人叫水哥嘅点解系？ 系啊，我知啊，我即系讲一样嘢啫，即系佢其实呢一排真系做紧到想死吓，咁、所以咧，我系。即系非常之觉得佢系需要多啲休息同埋多啲 慰藉嘅，咁你就会俾到佢咧？ 唔好你话你望住我，大把人慰藉佢啦！你咪又要我爆黑材料啊？ 屌 咁全部写晒喺呢度啊！有机会嘅时候再同大家慢慢长谈啊！好多谢 Joseph 阿木同埋阿昌哥啊！下次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